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新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3月14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15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近日，大兴区政府、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天津市分公司和河北省分公司在北京新机场建设大兴区筹备办公室联合首发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特种邮票。 企业外迁后税务手续如何转迁，税收政策是否一样，对于外迁企业来说，这些税务问题十分棘手。为给外迁企业解决难题，大兴区国地税与廊坊国地税联手商议两地四局对接项目，在征收管理和纳税服务领域共同推进京津冀税收协同和国地税征管服务合作。 记者走进大兴区彩玉镇韩英村华义斋，任宝全等20多位手工艺人分工细致，刷印、分拣、装订，他们从事线装古籍装订已有30多年，至今还承接着全国许多大型图书馆、博物馆的线装古籍刷印装订业务。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区政府、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天津市分公司和河北省分公司在北京新机场建设大兴区筹备办公室联合首发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特种邮票。据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特种邮票1套3枚，图案内容分别为交通互联互通、生态联防联治、产业对接协作，全套邮票面值为3.9元。该套邮票以交通、生态、产业的3个突破为表现内容，着力体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先行启动的领域。第一图交通互联互通描绘了三地之间海陆空互联互通的立体交通网络。第二图生态联防联治体现了规划中扩大生态空间的推进目标，展现了一幅蓝天水清绿地的宜居生态蓝图。第三图产业对接协作突出了三地产业合作园区作为产业转移主要载体的角色定位和紧密关系，体现了北京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天津重点发展高端制造、河北打造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的产业分工协作定位。首发当天，中国集邮总公司与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共同发行了京津冀实现新跨越邮票公交一卡通套装，这是首个京津冀联合发布的交通一卡通邮票套装。本产品内含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发行的标有 T 字编号并印有交通联合标志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互联卡一套。 临时邮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当天正式入驻到区机场办，服务新机场建设阶段和运营阶段。邮政有专有的邮戳，可以记录重要的时期。临时邮局将与区机场办合作更紧密，制作个性化邮票，记录建设环节和重要时间节点，比如跑道建设成功、新机场封顶、第一架飞机起飞。这不仅是市民的愿望，更是参与机场建设的工作人员的愿望，通过邮折、纪念封提供纪念意义。邮局将为机场建设者提供包裹寄件、汇款等服务，此外还将策划特殊场地的服务。记者了解到， 下一步，三地邮政将发挥好中国邮政实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三流合一的优势，主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牢牢把握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在发展集邮文化产业、金融、电子商务和物流等方面，利用好国家名片，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努力为三地重点项目建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努力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本台消息，企业外迁后税务手续如何转迁，税收政策是否一样，对于外迁企业来说，这些税务问题十分棘手。为给外迁企业解决难题，大兴区国地税与廊坊国地税联手商议两地四局对接项目，在征收管理和纳税服务领域共同推进京津冀税收协同和国地税征管服务合作。两地税务部门来公司进行走访，了解生产状况，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消除了我们很多顾虑。固安金盾时代建筑防水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赵云涛说，金盾时代建筑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原是大兴区重点纳税企业，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大背景下，制造企业从北京外迁成为大势所趋，一方面缓解首都的大城市病，一方面给河北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企业外迁过程中，赵云涛一方面对外迁手续不太熟悉，另一方面对企业在北京享受到的优惠政策能否在廊坊得到延续心存疑虑。了解到这一情况，大兴区国地税局和廊坊市国地税局深入开展调研，一起上门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两地四局指派专人负责登记受理京津冀范围内跨省市迁移业务。区地税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了解了金石顿建筑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外迁的倾向后，帮助企业清洁在大兴的税款和发票，快速办理注销手续，开具税务事项通知书和纳税人迁移通知书。据了解，企业跨省市迁移后，除区域优惠政策外，企业享受的各项税收优惠延续执行。我们将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有关备案和审批文书归入档案，之后一并交给廊坊国地税，企业无需在廊坊重新办理审批手续。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从2015年至今，已经有40多家企业相继从大兴外迁到廊坊。2016年，大兴区非首都功能疏解成效显著，通过政策引导、市场调节、拆迁拆除、依法整治等方式，共调整退出工业企业276家，着力推动瘦身健体。为帮助企业平稳搬迁、顺利落户，两地税务部门在2016年3月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确立了合作机制，成立了专家团队，对企业进行税收优惠政策的辅导，跟踪服务搬迁企业的筹建、生产经营情况。两地税务机关高效周到的服务打消了企业的顾虑。 接下来请听新闻专稿，活化石的当下生命力，探访雕版刷印华艺斋。作为北方唯一的雕版刷印工厂负责人，任宝全手里捧着一麒麟奖杯，他说，雕版刷印道路任重而道远。记者走进大兴区采玉镇韩营村华艺斋，任宝全等20多位手工艺人分工细致，刷印、分拣、装订，他们从事线装古籍装订已有30多年，至今还承接着全国许多大型图书馆、博物馆的线装古籍刷印装订业务。华艺斋曾与均天房合作，将一本本失传的琴谱整理刷印，重见天日，这可是个绝活。不仅如此，从事雕版刷印还得懂古书、懂雕刻、懂宣纸，缺一不可。任宝全说，他父亲带着他走进了雕版世界，成了他一辈子的事业。任宝全负责起华艺斋事务以后，对刷印的工具进行了大胆革新。原来刷印古籍的刷子都是用草根扎成，在刷墨刷纸的过程中，对雕版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磨损。任宝全对此进行了改进，采用棕片扎成刷子，棕片既柔硬适度，沾墨均匀，在雕版上轻轻扫过即可。 特别是悬空刷技艺，对雕板造不成损害。原来刷纸的耙子是扎成双头形状，刷印时程序繁琐，他将耙子改为单头形状，可一手刷印一手放纸，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 2004年，为故宫博物院刷印满文大藏经的时候，需要使用朱墨。一开始使用市场采购的朱墨，印出来效果不错，但在装裱时朱色阴开，满文大藏经的图像刻工极佳，线条细若游丝，婉转流畅，阴开一点儿都会十分刺眼。任宝泉经过多次试验，终于解决了这一难题，使朱墨刷印成为取代朱砂的一个突破。雕版刷印装订古籍的工艺十分讲究，目前雕版刷印和线装古籍装订全部由手工进行，要求操作人员对古籍心存敬畏，具有高度的责任心，认真做好每一项环节。这样一家隐身在乡村的雕版刷印车间，如今供应着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少林寺、五台山、布达拉宫等多家单位对线装古籍的需求。1991年，华义斋刷印的乾隆版大藏经曾作为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出访泰国的国礼。即使在2004年经营最为艰难的时刻，华义斋还是坚持为故宫博物院刷印了乾隆版满文大藏经，共7万多块雕版，历时3年之久。印书成册后，最终为故宫博物院所收藏。不仅如此，在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建之初，任宝泉积极支持博物馆的建设，为博物馆捐赠了草根刷印工具，现为中国印刷博物馆收藏。 在华北地区，除华义斋外，已没有企业坚持从事雕版刷印，技术人才几乎断代。华义斋内能够为这些古雕版修补的老工匠寥寥可数。现在的20多名手工艺人从事的都是分拣书页、奇栏裁切、扣书面等简单工艺，难以用手工雕刻原版。任宝泉说，可喜的是雕版刷印已经走进学堂，为这项技艺注入了新的血液。被评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任宝泉和老工匠们开始走进特色学校北音附小，为学生们讲解这项古老的技艺，体验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作为雕版刷印的第四代传人，任宝泉十分看重这项技艺的传承之道。雕版刷印和线装古籍装订技术是通过一代代人的实践中相传下来的，如今多年积累的技术不能总是作为秘诀深锁斋中，需要在政府的支持下有序传承。雕版的价值在于它的文化传播功能，如果不能传播文化，那只是一堆刻字的木板，虽得到精心保护，终究会腐化消失。只有把它们使用起来，刷印出书籍，才能体现其价值。 本台消息，大兴区人民医院推出出院随访制度，拉近医患间的距离。杨先生您好，我是大兴区人民医院的出院随访员，通知您下周二请记得及时来院复查身体。上午10点，社工部的王永梅医生拨通了心内科出院病人杨先生的电话，开始了一天的出院随访工作。为了给患者提供连续全程整体化的医疗护理服务，促进其疾病康复，进一步提高患者生命质量，区医院适时推出了出院随访制度。目前我们选取了心内科、神内二科、胸外科、脑外科4个科室作为试点。该项工作中的负责人吕静告诉记者，出院随访制度是在患者复诊的前2天，由社工部根据主管医生填写的患者随访表格内的病情描述、联系方式等信息电话联系患者，并作出复诊时个性化的指导。最后由医院门诊部根据随访门诊患者数量安排出院随访门诊医生。 据了解，为了保障出院随访制度顺利实施，各试点的临床科室会在患者出院前由护士对其进行宣教，患者出院后由其主管医生完善随访表格，并在2天内提交医务科， 信息科会从电子病历的出院随访模块中提取出院需要随访的患者人数。吕静介绍，记者注意到，每位随访患者的电子病历记录表上标志着不同的随访周期，出院患者的随访周期要根据病种由主管医生决定，一般单病种随访不超过四次。目前试点科室的随访病种是心内科的冠心病、神经内科的脑梗塞、脑外科的高血压脑出血，还有胸外科的肺癌。吕静表示，出院随访制度已经在大兴区人民医院试行一段时间，接受随访的居民纷纷表示这样的方式很贴心。随访中，医生不但为患者提供健康保健知识，指导大家注意饮食规律、合理用药、自我保健，还能提示患者按时复诊，提供咨询方式，帮助患者与主管医生联系，而且还能听听我们对医院服务满意程度的建议及需求。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很好，接受了心脏支架手术的于先生告诉记者。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出院随访制度今年将在医院内全部铺开实行，将会有更多的患者及家属体验到这样的贴心服务。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接下来请听新闻专稿：大火中救出瘫痪病人。90后网格巡查员姚金硕像往常一样挨村巡查，不料遇见一村民家中冒出浓烟，他第一时间向镇网格办打电话进行汇报，并拨打119火警电话。当时院门是紧锁的，姚金硕见烟越来越浓，本能地跳墙进去，发现了一位卧床瘫痪的中年妇女，情急之下立即将她背出来了。每天在集中点名之后，姚金硕都会第一时间到他所负责的村庄例行巡查。2016年5月23号下午的2:35左右，姚金硕像往常一样在村里巡查。当他巡查到大皮营三村时，看见天空上有烟雾散出，起初他认为是谁家在烧树叶秸秆儿。出于职业的敏感性，他想去阻止这种行为。当他来到有浓烟的地方时，才发现这不是普通的燃烧秸秆儿，而是村民家的房屋着火了。这时听到周围的邻居大喊：着火了，着火了，家里还有人。姚金硕脑袋嗡的一下，人命关天，一定要先把人救出来。姚金硕跑到院子大门前，透过门缝看到屋门外有个妇女坐在椅子上动弹不得。眼看大火越来越大，姚金硕赶紧拨打了火警电话。这时起火点烟雾弥漫，不时传来噼里啪啦的玻璃爆炸的声音，而此时的院门是锁住的，想进进不去，急坏了现场的救援人。瞬间姚金硕眼睛一亮，发现有一个木头垛，来不及多想，他迅速踩上木头，登上外墙，顺利进到了院子里，背起坐在椅子上的妇女就往外跑。 这时门外的人终于把锁打破了，几个人合力把妇女抬了出去。为了不让火蔓延到别人家，姚金硕站在梯子上用水管向着火的地方喷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蔓延的火势得以阻止。消防员到达后，大火已经被扑灭了。在确认没有其他人员被困后，姚金硕默默离开了现场，继续巡查去了。姚金硕的同事对他赞不绝口，如果不是姚金硕和像他一样的好心人及时救助，后果不堪设想。在火灾面前，他把救人放在首位，冲在救援前线，这种担当让我们感动。在现在的社会中，我们需要弘扬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传播社会正气。 本台消息，近日有市民发现大兴区有很多红绿灯都不读秒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红绿黄灯控制车流。记者通过大兴交通支队了解到，目前交通管理部门正对新城地区主要路口交通信号灯控制系统进行了智能升级，以缓解交通拥堵现象。在医院同城上班的郭女士发现，大兴城区的交通信号灯全部不读秒了，看不到等待时间的具体秒数，心里还真有点七上八下。大兴主街之前的信号灯一般都是60秒作为一个等待时间，而在京开高速出入口则有长达90秒的等待时间。司机看到信号灯，知道什么时候该加速，什么时候该减速。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还以为是信号灯有故障了，行车到路口跟前，灯突然变了，没反应过来。有同样困惑的还有刘先生，过马路的时候有点提心吊胆，生怕走到路中间信号灯突然变了，在车流中惊慌失措。大兴交通支队人员回应，此次对新城地区信号灯升级改造背后是建立智能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加大推进实施主干道信号灯绿波控制，提高骨干路网通行效率，变自然流为控制流。针对京开高速东西辅路与新城地区交汇路口、大兴宾馆路口、区医院路口等关键路口，根据不同时段流量情况，精细调整信号灯，动态指挥疏导，最大限度保障畅通。流量大，绿灯长，实现了路口通行效率最大化。在交通指挥中心，全区主要路口情况一览无余。大兴交通支队人员介绍，各路段都是根据车流量来决定绿灯的时长，和之前在交通高峰时段还需要民警根据各个方向的交通流量人工进行调节不同。 新建的流量信息采集系统可以通过分布在路面的上千个流量采集分析器，把各个路口的流量流向进行实时自动采集。流量数据传输到指挥中心后，智能交通系统会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制定最合理的信号配时方案，下达给整个区域的信号灯，使区域内的信号灯配时周期和每个方向的绿色信号灯达到最优搭配，最终实现路口通行效率的最大化。据了解，智能交通信号控制机根据检测到的车流量自动调整交通信号灯放行方式，该功能可有效提升路口通行能力，减少路口放行时间的浪费。因为智能交通信号控制机是根据流量调整交通信号灯的，倒计时屏无法满足自动调整交通信号灯放行方式的要求。据了解，大兴区还将在全区主要道路主点位开展拓宽改造路口，调整车道设置，动态分配交通流向，湿化待转区域，优化信号灯配时，增建交通信息诱导屏，增设行人二次过街设施等综合措施，规范行车秩序，提升路网整体通行能力。 近期，交管部门将在辖区秩序乱、拥堵路口路段执勤，有效兼顾中小学校、幼儿园、居民小区治安和交通秩序维护疏导，更好地应对复杂治安执勤执法和交通秩序维护任务。巡警支队充分发挥路面巡逻车组巡控作用，对违法停车、黑车扰序等违法行为提高路面清理力度，各街面警务站周边200米范围内严禁存在黑车、摩的趴活和乱停车现象。交管部门表示，将会同区相关部门不断探索改进交通设施和管理措施，不断规范大兴区交通秩序，为群众出行创造良好交通环境。同时提示广大市民朋友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我区交通秩序。随着城市车辆的快速增多，城市人口的集聚频繁，随之而来的交通阻塞、能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加重着城市的交通负担。城市交通作为城市的动脉系统和重要基础设施，亟待提高其智能化管理水平，智能交通不可或缺。开车行驶在路上，司机都希望知道哪条道路有交通事故，哪条道路有积水或结冰。智能交通信号控制机犹如城市交通的眼睛， 通过采集信息获得各个道路面发生的所有事情，便于为市民提供多样性的便利服务，从而实现人、车、路与环境等要素之间的合理分布、有序运行、和谐相处。同时，智能交通对提升市民交通法规意识、提升城市形象将起到一定促进作用。智能交通之路体现在交通治理和管理方式上的创新。新城地区将原有的交通信号控制机进行智能升级，只是一个创新的开始。将在全区主要道路逐点实施动态分配交通流向、湿化待转区域、优化信号灯配时等综合措施。未来，新区的智能交通将拥有一个全新的数字平台，利用信息融合、网络通讯等现代信息技术，为车与车、车与路之间建立起稳定的通信链路，百姓出行将更加便捷、更加安全、更具品质。 本台消息，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骗子的套路越来越深，让人防不胜防。近日，我区市民王女士在淘宝网某店买了一件外套，然后接到一个来自江苏南通的电话，称她买的衣服检测到了甲醛超标，县工商局接到群众举报，要求所有衣服返厂销毁，请抓紧申请退货，退货将返还原价，并赔偿一定的赔偿金。王女士疑惑，好好的衣服居然还有毒，幸亏还没来得及穿。王女士回忆，3月8号中午接到电话，对方声称她是店铺的店员，说这款衣服已经被其他消费者投诉，穿过后曾有过敏现象，经权威部门检验，该款外套存在甲醛超标的情况。对此，该店员建议王女士不要再穿这套衣服，并提出只要王女士提供支付宝账户，就会立马全额退款。王女士有些疑惑，为何不能通过淘宝直接退款，而非要通过支付宝呢？对方称，由于王女士是2月8日所下的订单，现在淘宝交易已经结束了，必须要通过支付宝才可完成转账。 随后，该店员问王女士有没有收到支付宝转账，在得知王女士还没有收到转账后，就以王女士信用级别不够为理由，让王女士在支付宝搜索招联好期待，并告诉王女士淘宝店铺的所有押金30万元全部存在了这个平台上，必须通过这样的平台才能够将衣服退款给她。于是王女士便点了进去，填写了相关的信息，并收到了相应的验证码，进入新的界面。界面显示，恭喜您通过招联金融好期待审批，获得6500元信用额度。该店员要求王女士点借款完成操作。王女士越发觉得不对劲儿，要求对方说明缘由。骗子气急败坏，说王女士不懂操作，只要按照她说的来就行。王女士觉得有问题，就以不再要退款金额为由挂了电话。随后，王女士打开了网购地址，找到购买外套的店铺，发现店铺首页显示，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借客服进行电话、短信诈骗，请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发来的陌生链接一律不要打开，谨防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王女士又联系了客服人员说明情况，客服表示并没有拨打过王女士的号码。此款外套也没有出现过客户投诉的情况，不过客服人员透露，目前不少电商网店使用的订单管理系统存在漏洞，黑客能够实时的批量抓取大量的订单信息，从而给买家打电话发短信进行针对性的诈骗。目前网点正在与淘宝安全组核实排查，以杜绝以后此类事件的发生。至此，王女士确信了这是骗子诈骗的新方式。王女士马上采取措施，将银行卡与支付宝解绑，并将银行卡冻结，以免产生财产损失。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注意，网购请提高防范意识，不要轻易登录对方发来的链接进行网购操作，切勿泄露个人账户信息，危及账户安全。买家在网购时，任何打电话过来说需要退款的，需要留个心眼儿，不要让骗子有可乘之机。 遇到王女士这种情况，建议第一时间拨打购物网站的客服热线进行查询举证。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吴进浩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3到5月，到期未投保4家。